988製作，零號店兒，編劇李建平，第十三集。 人盡講膚淺的話，因聽者更低級吧。神像給一一扯下，斬碎用來做燈吧。文學曾是神吧， 佔無線信吧， 上惡理吧， 人扮優雅， 自行亂簡化，未算差。人信自己了，神快活不了。几多礼我已崩掉，几多正路已走未尽，每天将圣殿里的神仙都杀掉。拜拜。 柳 Sir，我叫你帮我查嘅事查成点啊？ 我问过负责唐一心车祸嘅同事，佢话根据验车报告，唐一心架车冇任何被人为破坏嘅迹象，所以被裁定系意外。 哦，唔该晒。 系咧，你点解想知道唐一心嘅验车报告啊？唔系有咩问题啊嘛？ 一心佢投胎之前同我讲，佢系因为鬼咁硬先会撞车。 你都知道佢系俾恶鬼害死嘅。点解仲要查验车报告呢？ 一般被恶鬼害死的有两个可能，第一就是直接被恶鬼看中成为目标，第二就是有人指使恶鬼杀人。 所以你怀疑的是第二个可能？ 我一点头绪都没有，只是不想错过任何的可能性。 那阿爹知不知道这件事？ 我没有跟他说，我怕他会受不住。 但是怎么说，唐一心都是他姐姐。 依家一啲线索都冇，如果阿爹知道又咩都做唔到，咪争佢难受。 唉，咁又系。放心啊，呢件事我会保密噶。 嗯，讲完阿爹，咁系时候讲下你啦。你最近冇事啊嘛？ 哇，你每两日就问我一次呢个问题，你唔闷嘅咩？ 咁我都系关心你啫。 放心啦，我冇事。 你真系一啲都唔担心林女士讲嘅劫数？ 学林女士话斋，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系要发生嘅，点都会发生。与其提心吊胆过日子，不如顺其自然啦。 嗯，总之你自己小心啦。如果发觉有啲咩唔妥，第一时间通知我。 嗯，得噶啦，我一定会。 小姐，我怀疑我妈撞鬼。 你点解会咁怀疑佢？ 佢身上经常发生一啲好奇怪、好难解释嘅事，就好似佢去公园散步啊，差啲俾篮球打到，粒篮球竟然喺最后关头调转咗方向。仲有一次啊，佢争啲跌落楼梯，我见到好似有人拉咗佢一下咁，但系明明就系冇人。 会唔会系你睇错？ 我本来都只系怀疑。直至最近我邻居跟我说觉得阿妈有些古怪，所以我就偷偷在屋企安装了闭路电视。结果我发现阿妈呢，不单止跟自己说话，每次遇到危险都好像很神奇地化险为夷。我不懂得怎么形容，总之看到画面呢就会觉得很诡异。 照你这么说，就算你阿妈真的撞鬼，只鬼对她都没有恶意，甚至乎是保护她。 我就不知道只鬼有没有恶意了，我只是知道阿妈最近精神越来越差，都不知道是不是跟只鬼有关。我怕再这样下去，阿妈会出事。 我听日去你屋企观察下情况先。 嗯，麻烦晒。余小姐，呢度就是我屋企啦。 嗯，白母呢？ 呢个时间佢应该出咗去散步啊。 我想周围睇下。 嗯，你随便啦。 阿爹，我哋上楼上睇下。 嗯，好啊。 我感觉到有残留嘅鬼魂气息。 我觉得有啲怪啊，一般鬼屋都系阴气沉沉， 但系呢度嘅气温只系比平常低少少。 有可能系只鬼本身嘅能量好弱。 能量咁弱，咪随时会魂飞魄散。只鬼又唔似系要报仇，点解唔会投胎要留喺阳间？ 嗯，你睇下张相， 应该系游少荣嘅全家福。 你觉唔觉得相里边嘅老人家笑得好开心，一睇就知道佢哋好恩爱？ 嗯，我都有咁嘅感觉。 阿妈，你翻嚟啦！ 我睇到门口有鞋，屋企系咪有人客噶啦？ 系啊， 有鬼魂嘅气息。 只鬼应该系跟住陈淑慧啊！ 我哋落去睇下。 你哋系阿荣嘅朋友啊？ 你好，我叫如果。 我叫阿爹啊。 啊，随便坐啦，随便坐啦。荣啊，你点解连水都唔斟杯俾人噶？ 阿妈，佢哋嚟驱鬼噶。 吓，驱咩鬼啊？ 我怀疑屋企有鬼，所以请佢哋帮手啊。 边个话屋企有鬼？ 你唔觉得有好多奇怪嘅事发生喺你身上嘅咩？除了有鬼，我想不到其他可能。 屋企冇鬼，你即刻叫佢哋走。 阿妈，你听我讲先啦。 我叫你叫佢哋走啊，定系你想我走啊？ 尤生啊，我哋都系走先啦。 唔好意思啊，余小姐。 哎呀，死啦！ 九八八制作。零号店二， 你屋企的确系有鬼。 原来真系唔系我疑神疑鬼啊，余小姐啊，只鬼点解要缠住我阿妈？佢系咪想害佢啊？ 只鬼系你阿爸。 你又冇见过我阿爸，你点知只鬼系佢啊？ 我睇过你屋企嘅全家福，我认得系佢。 我阿爸已经死了三年了，他为什么还不去投胎？ 他应该是不舍得离开你妈。 哦，我终于明白 了。你明白什 么？阿爸刚刚走了那阵，阿妈大病了一场，我都打定输数他会撑不住，但是怎知突然间好像奇迹地好翻。现在想回他会没事，应该是见到阿爸。 那你父母的感情应该很好。 不是我夸张，我真的没见过比我阿爸更加锡老婆的男人。他每个月出粮都会将人工全部给阿妈，自己每日只是拎零用钱，屋企大部分的家务都是他做的。阿妈有病，他几乎寸步不离地照顾他。最夸张的是阿妈生我那阵，在产房痛了十几粒钟，他因为心痛竟然偷偷去做结扎。 嗯，你阿爸真的很锡老婆。 我阿妈不单止生得靓，读书仲好叻，屋企又有钱，追佢嘅男人啊排晒长龙。但系佢偏偏就中意阿爸呢个冇财冇势嘅孤儿，仲为咗阿爸一齐俾外公赶出屋企。直到我出世之后，佢哋先至和好。阿爸一直都觉得自己委屈咗阿妈。 嗯，咁我终于知道点解你阿爸会冒住魂飞魄散嘅危险都唔去投胎。 吓？你说阿爸会魂飞魄散？为什么？ 一个人死了，魂魄逗留在阳间太久，能量就会慢慢变弱，当能量消耗完就会消失。 那怎么办？ 你阿爸一定要在能量消耗完之前去投胎。 阿爸去了投胎，我怕阿妈会受不住打击。 就算他不去投胎，他都不可能一直留在你阿妈身边的。咁我相信你阿妈都唔会希望佢魂飞魄散嘅。 余小姐，咁我应该点做啊？ 我会先收服你阿爸，等佢尽快投胎。游向东，我知道你喺度，我哋倾下。 我哋冇嘢好倾，即刻离开我屋企。 我系嚟帮你嘅。 我唔使你帮啊。 咁就得罪晒啦。 你想点啊？ 心静则杂念消除邪念无意生恶意无从起法力业无边结。 对不住啊，老婆。 你做了些什么对我不住的事？ 我说过要照顾你一世，但是结果我自己病了，还要连累你照顾我。 我们是两公婆， 边有分边个照顾边个？ 不如我停药啊！如果我走咗，你就唔使咁辛苦啊！ 游向东，如果你敢停药咧，我就永远都唔会原谅你。 医生话咗，我最多得半年命，我而家走，同半年后走有咩分别啊？ 边个话冇分别啊？就算系得翻半日啊，我都唔会放弃你。 我是末期癌症的病人，我的情况会越来越差的，你照顾我很辛苦的。 我不怕， 但是我不忍心啊。 你知不知道比起肉体上的辛苦，我更加怕你抌低我啊。 对不住，对不住，我不是有心要抌低你的。 阿东，你应承我，我哋一齐一日撑得一日就得一日，好唔好？ 我应承你，放开我，放开我！ 我知道你唔舍得陈淑慧，但系你再唔去投胎，就会魂飞魄散。 呢啲系我嘅事，唔关你事。 如果你真系魂飞魄散，咁陈淑慧点啊？ 你千祈唔好同阿维讲啊！佢受唔住噶， 就算我唔讲，佢迟早都会知。 你话你系嚟帮我嘅，咁你有冇办法令我可以继续留喺度啊？ 冇，我净系可以送你去投胎。 我唔会投胎，我要留喺阿维身边。 你应该好清楚自己嘅情况，你随时都会消失。 就算系消失，我都要留喺佢身边到最后一刻。 你咁做系冇意义噶。 我已经抌低咗阿维一次。不可以再等低佢第二次。 游向东，如果俾陈淑慧知道你咁做，佢唔会觉得感动，佢只会怪责自己。 你唔使再讲啦，你一系就系消灭我，再唔系就由得我自生自灭。 阿爹，阿爹， 你叫我？ 我叫咗你好多声，你都冇反应啊 ！Sorry， 我谂紧嘢。 谂咩谂得咁入神？ 我谂紧游向东，佢系一个绝世嘅好男人，我有啲唔忍心拆散佢同陈淑慧。你真系冇办法帮佢继续留喺阳间？ 冇啊，就算有我都唔会咁做。 点解啊？你平时都唔系咁狠心噶。 人死咗咧，就应该系投胎。不应该留恋阳间的事物， 但感情的事哪有那么容易控制啊？ 如果个个都好像你这样想，那就世界大乱。 游向东系都不肯去投胎，我们可以怎样？又不可以夹硬你。 我们讲他不听，但有一个人讲他一定听。 你是说陈淑慧？陈淑慧那天的反应这么激动，他怎会舍得游向东离开他？ 游向东不舍得离开陈淑慧，陈淑慧都不忍心游向东魂飞魄散。 游少荣讲过陈淑慧最近身体不太好，她会不会受不住打击的？ 这个都是我担心的事。 那怎么办？ 那就交给游少荣决定。 988制作，零号店二。 妈，我有嘢想同你讲。 如果你系想讲有鬼嘅事，就唔使再讲。 我知道只鬼系阿爸。 既然你知道系阿爸，就唔好再讲驱鬼嘅事。 阿爸唔可以再留喺阳间，佢一定要去投胎噶。 你阿爸唔可以去投胎，佢应承过唔会再抌低我啊。 阿爸而家嘅能量好弱，随时都会消失噶。 佢明明好地地。怎会无端端消失？ 是真的，我没骗你的。我知道你不舍得阿爸，但阿爸已经死了，你都不想他魂飞魄散永不超生的。 如果你阿爸真的魂飞魄散，我都跟着他。 阿妈，你不要这样了， 冇咗阿爸，你仲有我啊嘛！ 你迟早都会结婚，会有自己嘅家庭，你唔可以永远都陪住我。 就算我结咗婚，你都系我阿妈，我会一直照顾你噶。 阿妈系阿妈，老婆系老婆，系唔一样噶。 咁我唔结婚啦， 梗系唔得啦！你有你自己嘅人生，点可以因为我唔结婚？ 但系我唔想冇咗你，更加唔想阿爸魂飞魄散啊！ 你阿爸知唔知呢件事？ 佢知，但系佢唔肯去投胎，佢话要留喺你身边，直到最后一刻。 你同我讲呢件事，系想我劝佢去投胎？ 阿妈，呢个世界上唯一可以说服阿爸嘅人，就系阿妈你。 你为什么要瞒住我？ 我瞒住你啲乜嘢？ 你能量变弱，随时会消失啊！ 唉，唔好听人乱讲啦，冇咁嘅事。 你有冇谂过，如果有一日你突然间消失咗，我会点？ 我 你点解要呃我？ 我唔系有心呃你噶，我系怕你知道之后会叫我去投胎，我唔想离开你啊！ 就算唔去投胎，你都一样会离开我。 我想留低一日就多一日。 你系咪傻噶？就系为咗陪我一阵，宁愿自己魂飞魄散。 结婚嗰阵，我应承过你，我永远都唔会抌低你一个人。我已经失约咗一次，唔可以再有第二次噶啦。 你对我的所有诺言，在三年前你走了的那一天已经无效了。这三年是我们偷回来的，我已经很满足了。 我走了，那你怎么办？ 你不记得了我们还有个仔吗？阿荣会好好照顾我。 但是我不舍得你啊。 我都唔舍得你，但系我哋今世嘅缘分已经到咗尽头。 阿伟， 阿杜，你去投胎，我迟啲再去揾你，我哋下一世再做夫妻。 你真系想我去投胎？ 嗯，我想你去投胎，我唔要你魂飞魄散。 咁好。我应承你， 请忍痛放手，变凡人之后，教我遗忘星宿，私奔到达过月球，挣不脱命中魔咒，别说和谁因过一双脚印走架。 我有样嘢想送俾你哋啊，希望你哋会中意。 结婚相？ 少荣同我讲，你人生最大嘅遗憾就系后生嗰阵因为冇钱，冇同到太太影结婚相，所以我就同佢借咗你哋后生嘅相，再用电脑整咗呢张结婚相。因为时间有啲赶，效果可能唔系咁好。 唔系啊，唔系啊，张相好靓，我好中意啊，阿伟啊。你话系咪啊？ 系啊，张结婚相真系好靓，多谢你。 唔使客气，你哋中意就好啦。 有咗呢张结婚相，我好似真系再冇咩遗憾，除咗唔可以再留喺你身边。 你放心，我好快就会揾你。 你唔好咁快嚟揾我啊！你唔好咁快嚟啊！你要健健康康，健健康康咁生活多几十年啊！啊，知唔知啊？ 嗯，我知啦。 游向东，你是时候去投胎。 你安心去投胎，我和阿荣会好好地生活下去。 我们下一世再见。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我带你出去啊。 唔该。 游向东，我现在就送你去投胎。 尤少荣啱啱打电话嚟，话陈淑慧嘅情况比佢想象中好好多，叫我哋唔使担心，仲话多谢我哋。 冇事就好啦，我仲担心陈淑慧会受唔住添。 诶，你睇健身室嘅资料，你想害人练八九腹肌啊？ 我想做运动，等自己健康啲啫。 点会突然间咁谂啊？ 喺游向东呢件事之前，我希望你会长命过我。但系而家我希望我哋老咗可以一齐离开呢个世界。 咁同你做运动有咩关系？ 女人平均长命过男人五到十年，你大我四年，咁即系话我有机会俾你早死六年。我唔想抌低你一个人，所以一定要长命啲。要长命啲就一定要健康啲。 咁你索性揾一个大你十年嘅女朋友咪仲简单？ 你咪搞错咗重点啊！我系唔想抌低你一个人，而唔系想俾女朋友迟啲死啊！ 我讲笑啫，使唔使咁大反应？无论咩原因都好，做运动咧都系好事，我精神上支持你。 既然都决定要做运动，不如顺便练大只啲，咁嘅颜值加埋八嚿腹肌，简直就系完美中嘅完美。 嗯，是但，不过讲明先啊，我对肌肉男冇兴趣。 你哋啲女仔唔系好中意啲男仔好似韩国恶霸咁有八嚿腹肌嘅咩？ 每个人嘅 taste 都唔同啊，唔系每个女仔都中意肌肉男。 我终于明白点解你唔拣柳 Sir， 原来系因为你唔中意肌肉男。 你又讲咗去边啊？ 你放心，我一定会 keep 住呢副完美嘅排骨身材。 啊，是但，我瞓觉。 我呢副完美嘅 body 又真系好似冇乜改进嘅空间。 我们拍了拖三个月都不够，现在就讲结婚是不是快了一点 呢？你这样讲即是拒绝我？ 那只要你消失，我就可以乘虚而入。 你想怎样？ 我要杀了你。 零号店二第十三集，导演梁金玉，配音刘玉葵，如果连杰明饰演，唐九日曾凡永饰演，刘志森黄文斌饰演，尤少荣李慧健饰演，尤向东梁冠佑饰演，陈淑慧黄怀贵饰演。 人尽讲肤浅的话，因听者更低级吧。神像给一一扯下，斩碎用来做灯吧。文学曾是神吧， 占无线上吧， 上恶理吧， 人扮优雅。 人信自己了，神快活不了。几多礼我已崩掉，几多情路已走未尽，你占将圣殿里的神仙都杀掉。拜拜。有笨识礼想死吧，文明尽毁，经书撕烂，低到尽头又向下，名利求熟人啊， 以 自价未够 吗？自价大减价， 从不吃香烟就 让识得 吗？无谓人吗？人要自毁了，神也。See you.